يعملها ساوثهامبتون ويخطف هدف في الدقائق القاتلة. جول. 大家好，欢迎收睇最新一集嘅动漫城进攻足球。咁啊，头先见到咧嗰球波就系查理柯士甸嘅入球啦，就以1-0击败咗曼联嘅。喺呢个英格兰足球时段入边咧，就先揭開一個序幕啦，呢個嚟講咧，我相信咧，陣間阿李 Sir 都會講講噶啦，應該暫時目前嚟講，冬季嘅最佳收購啦，呢一個波係價值連城嘅。 啊，冇錯冇錯。 係啦，嗱，咁啊，先講啲球波之前咧，咁我亦都先講翻呢幾日呢兩晚嘅賽果出嚟啦。咁啊，首先一樣嘢，琴晚嗰場北倫敦嘅打比大戰咧，就阿仙奴咧就喺以寡敵眾嘅情況之下咧，就0-1輸咗俾車路士。咁啊，水晶宮主場輸咗俾熱刺1-3。愛華頓仍然都好慘啊，仍然未攞到分啊，基本上係1-2輸咗俾史人斯。咁啊，李斯特城3-0擊敗咗呢個史篤城，唔聲唔聲啊，咁啊衝咗上榜首噶啦。咁啊，然後曼聯咧就0-1喺主場輸咗俾沙林頓，就頭先查理柯士甸嘅入球。咁跟住咧，諾域治同利物浦咧就打出今週入邊最精彩絕倫一場賽事啊，就係4-5，陣間會詳細去描述佢啦。 停不了啊！ 係啦，新特蘭咧就喺榜尾嘅位置入邊咧就對住班尼茅夫，咁啊就1-1打成平手。屈福特咧就2-1擊敗咗呢個紐卡素。西布朗0-0就同呢個阿士東維拉打和，咁所有榜尾球隊仍然都係未攞到分嘅。 冇乜。 咁另外巨人殺手嘅韋斯咸對住曼城咧。咁啊，再令到曼城失分㗎啦，2-2打成平手。咁啊，曼城咧喺呢一個今屆入邊兩次對住韋斯咸咧，一共喪失咗5分，基本上係咁啊，真係巨人殺手啦。唯一一次呢次咧就係未俾佢話 KO 埋你啫，基本上雙殺。嗱，咁啊，先講呢一周嘅賽事之餘咧，就先講講一場波啦。頭先查理柯斯丁嘅入球啦，咁啊喺冬季嘅轉會窗入邊，唯一嗰陣時上一集我同阿李 Sir 都講過啦，係一個及時雨嘅收購嚟嘅，修咸頓嚟講啊， 冇錯冇錯， 係啦。點知一樣嘢啊，當我都有睇現場啦，等80分鐘放佢出嚟嗰陣咧。嗰陣時0-0，我都覺得有少少，雖然唔係話馬唔馬後炮喎。 係。 喺嗰刻嚟講，我覺得可能真係會製造到一個好有威脅嘅，產生好大威脅，因為嗰陣時曼聯都唔係打落去都唔會感覺到佢， 其實佢 有一個搶分嘅機會。 入唔到波嘅啫。 係啦。 其實呢場波嚟講咧，曼聯就唔係話真係太差嘅，打得係唔錯嘅，但係硬係搞唔到入唔到波。咁相對之下咧。就人哋呢個修咸頓咧就做到一樣嘢啊，響一個尾段嘅換入一個球員出嚟啊，再睇就睇，再加多個查理柯斯丁出嚟就搞掂咗你啦。 係啊， 即係呢樣嘢就換句話，人哋嗰個領隊咧就睇到曼聯防你喺邊度有啊，曼聯你個後防喺邊度有個弱點。 係 啊，咁佢就用到嘅人俾到嘅信息帶入去，就即刻攞分。而相對之下咧。你曼聯一路都入唔到波，入唔到波其實唔係冇機會，而你雲哥爾啊，你俾唔到任何信息嗰啲球員，或者換入一個球員去令到個局勢反即係搞翻轉曬， 係 呢個即係其實我一路都不停係話佢係一個唔夠班嘅領隊嚟， 係 啊唔係一咩戰術大師，只不過時勢做咗一出嚟嘅啫， 係啊。咁嗱，我覺得一樣嘢啦，呢個入球好反映到一樣嘢，好相映成趣嘅李 Sir， 因為我覺得一樣嘢啦，其實我嗱你平心而論，曼聯雖然個成績唔係話擁等嘅期望，你問佢喺後防嚟講，喺季初都唔係打得好差， 係啊，冇錯冇錯啊， 但係一樣嘢喺此消彼長，一路由我針對一樣嘢，就個入球能力嘅問題係 冇錯。 咁當一個對手喺冬季市場召入咗買咗一個前鋒翻嚟啦，咁其實查理柯士丁舊年嚟講咧。昆士柏流浪都是靠他入波的根本上，但調翻轉啦，曼聯除了朗尼和馬迪爾之外，馬迪爾很多時候都不是出現在前鋒的位置咋， 其實根本邊路咗啲， 根本其實而家曼聯係近乎係冇前鋒可用的情況之下咧，其實呢個係一個很得意的微妙關係。 其實我都很懷疑一樣嘢，點解當初賣走咁多去中鋒的即係唔要咗咁多中鋒的人才， 小豆啊、雲貝斯啊嗰啲啊， 我研究翻，或者我稍後我會再抄翻馬迪爾響佢原有隊法國嗰邊踢佢法啦，咁我相信佢揾馬迪爾同埋迪比翻嚟咧，佢個用意就係一早就係 準備不要華倫西亞這個艾士利楊格啊呢啲或者其他嘅邊路嘅球員嘅啫，點知嚟到嘅時候就擺咗佢去中間打，所以你見到馬迪爾啊，雖然佢有咁嘅質素，但係佢係基本上唔係正宗中鋒材料嚟嘅。 咁其實好坦白講啊，而家咧見到好似上一場曼聯贏利物浦啊，係朗尼把握到嗰個機會啦，就將佢射入咗一個好靚好靚嘅波啦。咁其實好坦白講，都反映都仍然都掩蓋唔到一樣嘢，就係、是、曼聯其實今季嘅入球能力係非常之弱，令到佢而家成績去到咁嘅。而利物浦亦都出現咗一個問題，就係話佢個防守力其實開始暴露咗出嚟，因為咧高普嗰種快速嘅踢法咧。你要一定要在進攻和防守之間作出一個平衡，你快搶人搶逼進攻，同樣地，你如果不能夠很高速回翻防咧，就變咗後面暴露了很多空位就出嚟。 就利物浦對霍維治嗰場波，其實就雙方都出現在後防有問題嘅， 係啦，唔少嘅失誤嘅。 咁所以呢個情況咧，喺觀眾嘅角度嚟睇就好睇嘅，有咁多個入球，由頭到尾都咁好味。但係其實如果真正要睇比賽啊，要求嘅時候咧，就會覺得喂，攻守唔得平衡。 佢又反映到好多好多失誤出嚟啦。不如咁啦，喺呢一場波入邊咧，我哋亦都播翻個片段出嚟啦。咁啊，但係我逐球再去解拆翻啦，之後再嗱咁啊，呢一場波入邊嚟講咧，就係洛域治做呢個主場嘅。係啦，利物浦嘅作客，咁啊喺呢個17分鐘到啦，咁啊利物浦喺左附一個進攻啦，咁啊一交俾呢個 詹士米拿一個直線俾佢入去咧，就俾阿羅伯圖一攝到個 係啦，羅伯圖翻嚟咯， 費米隆射入個波啦。 呢個波好靚啊，去到遠處撞柱再入嘅， 你會睇到羅伯圖嗰個側身，佢望都唔使望噶。都望都唔使望啊！佢喺個位置就已經射落去噶啦，已經。 係啦，咁啊，諾域治一個角球攻勢，即係遠處再頂翻入中間，然後再掛翻出嚟解圍唔清脆嘅情況之下，再掛翻入去。 再頂翻入去。 然後咧就係、是、 再次中堅失誤啦。 中堅失誤啦，咁啊俾個馬保卡尼就用後腳將個波踩咗入個龍門入邊。嗱，呢個波你見到嘅，其實係次次解圍都解圍得唔清脆，俾佢再將個波送翻入禁區入邊啦。咁呢個失誤入邊咧，一個無影腳咯，都屬於係咁上係。咁啊，諾域治再進攻啦，喺右副位嗰度，咁啊，再俾柯拉漢一射咗入嚟，俾尼史密夫一射射入咗。 一個斜線俾佢入。 呢個轉會係亦都係一個冬季最好嘅轉會嚟嘅。 係啊，冇錯，我哋 喺內華頓走過嚟。 我哋覺得幾週前我哋都講過，喂，點解咁奇怪？愛華頓會賣走呢邊咧？係 啦。 啊！咁而家你睇到愛華頓賣咗，就真係徹底咗啦。 跟住又係一個進攻啦，下半場哦，歐歐地嘅摩蘭奴啊。咁理想呢球波係咪十二碼？ 應該係啊，不過摩蘭奴有啲蠢咗啦，急咗啲少少啦。嗱，佢其實佢哋好快脆嘅，佢一急一衝，即係響阿荷拉漢未起身債嘅時候，一衝前撞變咗你撞跌咗佢啦。啊，咁冇得講啦，一定要罰噶啦。 哦，咁亦都係射成3-1啦！呢球波係 係啊，佢自己射翻 係啦。咁啊，落後到兩球嘅利物浦咧，咁啊好快一分鐘後咧，又憑隊長佐敦軒達臣咧就射入一球，追成3-2一個接近嘅紀錄。 嗯哼， 係啦。咁啊，呢個波傳出嚟啦，但係控都唔控噶啦，佐敦軒達臣 係啊， 係啦。 所以你會睇到係而家利物浦個前鋒啊，好即係入球嘅能力好強。係你。但係佢後防就做唔清楚啦。 咁啊，左邊咧，拉蘭拿傳個波出嚟咧，就俾法明奴一篤，就篤咗梅開二篤，都嗰波入網喎。 一控，跟住一彈， 好硬咬啊！嗱，呢個波如果硬射，可能俾龍門擋翻出嚟。 啊，冇錯，或者你就算唔擋翻出嚟，都起碼或者要避一避佢嘅咧，就可能歪咗 噶。咁啊，詹士米拿咧就把握呢個諾域治嘅後防嘅出錯啦。就射成呢一個3-3打成平手，都係74分鐘啊！詹 士米拿非常聰明啊，睇到個位佢回傳走，攝上去就上啊！呢個波真係 係啦。 咁最主要一流搶到個波就可以搶翻嘅平手啦。 跟住，唉，好不幸地啦，基本上係謝魯美就俾巴桑亦都喺92分鐘 補時階段， 4-4打成平手，咁啊覺得嗰陣時個個都認為呢場波應該完結㗎啦。 冇錯。 但係點知喺最後94分鐘嗰陣咧，就係輪到一樣嘢，就二刀同工之妙同1-1個球波，就係亦都把握到利物浦把握到呢個諾域治解圍唔清脆啊， 然後拉蘭娜射一個彈地波，你睇高寶幾開心啊！嗰種激情完全係， 即係你會睇到佢拉蘭娜同佢之間嗰個關係非常 同球員嘅關係非常非常之好啊！後屘亦都喺好戲劇性嘅情況之下，5-4 贏咗， 作客擊敗咗對手。哇！勇等非常之失望啊，基本上係 喊出嚟啦， 喊出嚟咁滯啦。李 Sir， 我想問一樣嘢，頭先喺個片段入邊咧，你當你見到高普嗰陣，我發現到有一個人好相似嘅影子喎。 呢、這個好似當年， 你估唔估到邊個先？ 好似當年曼聯費爵爺，佢響一啲佢目心儀或者改造咗嘅球員出咗你出嚟咧，佢嗰種開心法。其實我諗唔單止係咁嘅。俾我啊，我都會係咁嘅。原有一個球員可能打某一個位置，我發覺原來唔係嘅，改造佢或者佢嘅打法有啲嘢，我改造咗之後真係成功咗。你個開心係你冇做錯， 係同埋佢嗰種激情咧，係當你喺劣勢之中仍然係冇放棄進攻，係追翻個失地翻嚟呢樣嘢，係同以前費格遜嗰種足球理念好相似。 有個情況就係話。阿芬成日都講嘅，我見唔到利物浦而家有一啲好好有組織性嘅嘢去睇。咁我都話啦，而家佢有咩辦法嚟嘅就已經係講緊即刻要開工啦嘛。你基本上冇時間噶嘛。咁而家起碼你睇到利物浦個球員，佢嗰個體力上打到去加時90多分鐘，佢都仲係不停咁去搶嘅。相對之下，你回翻。落渣時嗰陣時候，可能70多分鐘，啲人已經係 遊緊運， 冇乜心機去打啦，已經啊，唔好講話贏波添啊，未贏波又好，輸波更加唔使諗啦。咁呢個精神面貌，你係改觀曬啦。係 冇錯。 但唯一仲未做好嘅啫，就係後防。咁呢個後防嘅問題咧，基本上以前都係有噶啦。我哋都講緊利物浦個後防啊，高斯尼，其他嗰啲都係有啲問題噶啦。咁呢個我諗相信就話一路如果響執路落去咧，如果利物浦阿高普再係主席嘅，佢只需要再加強呢個防守啊，執咗落去咧，又唔同嘅面貌啦。咁我諗可能呢、這個可能需要到去到季尾啊先改動到， 係啦， 因為唔夠時間 啦。咁利物浦贏咗呢、這個諾域治之後咧，喺聯賽。榜個上半部個版圖入邊咧，終於見到有利物浦嘅存在啦。因為點解咧？係啦，喺而家利物浦咧以34分咧就排喺第七位，咁第六位咧就韋斯咸就少去2分啫，就用2分 hit 住利物浦啦，就係36分就排第六位嘅。咁啊，韋斯咸亦都喺剛剛嗰場比賽入邊咧就逼和咗呢個曼城啦，就令到曼城喺今季入邊咧令佢喪失咗5分。 喂，呢隊真係巨人殺手喎、 啊！巨人殺手啊，真 係巨人之中巨人就係曼聯喎，曼聯冇輸俾佢嘅啫喎。係 啦，咁啊6分入邊嚟講咧，好坦白講啊，有啲好微妙嘅關係嘅。咁啊嗱，曼聯雖然冇輸過俾韋斯咸啊，其實有啲嘢咧就出現咗隔石隔嘅，因為而家曼聯咧就輸咗俾修咸頓之後咧就37分。就喺第5位度啦，就同第4位嘅熱刺有距離，因為熱刺亦都剛剛贏咗波啦， 亦都搞到佢同韋斯咸就好接近啦。 冇錯， 變咗下一場佢大家對嗰時，喂老友，你哋睇喎，可能又嚼過啲咯，都唔頂。 係啦，咁啊就講起頭先韋斯咸咧，就唔能令到曼城就可兩個彎都喪失咗5分啦。有一隊波都好慘，嗰隊波就係阿仙奴啦，因剛剛倫敦打比大戰入邊咧，嗱利物浦，sorry。車路士今屆的低潮咧，係唯一喺20支球隊入邊冇受惠嗰支就係阿仙奴。 阿仙奴， 因為今季入邊俾佢雙殺咗， 兩次上啊，第一二循環都 俾雙殺 嗰度，俾佢整走好多分去。 係啦，咁呢次嚟講咧，佢輸咗，雖然啊第一次喺上半場啦就梅迪薩卡就攞咗紅牌出場啦，以寡敵眾咧輸咗0-1啦。 係啊， 咁啊令到一樣嘢，成個榜首咧真係出現咗一個變化啦。嗱，李斯特城咧，我亦都冇估到嗱，由李 Sir 去解釋啦。我係對於今場波去往嗰條路好擔心嘅，之前因為咧，我覺得佢對熱刺雖然話收咗後備啫，係喺呢，因為雲尼亞你上嗰幾場波知道華迪嘅狀態係開始低落嗰陣咧，佢好明顯將個防線亦都壓後啲啦，攞唔到3分，攞1分啦，咁啊亦都係 甚至乎都有失咗， 冇錯啦。但喺呢次嚟講咧，嗱史篤城嗰個氣勢咧，近來都非常之強勁噶嘛，佢真係用好輕鬆嘅態度啦，就3-0擊敗咗對手啊。 其實 我上一場上一季上一週嗰、那個李斯特城對熱刺嗰個第二循環嘅時候，我都話：咦，我睇落去好明顯佢係唔要喎呢場波， 唔要個足總杯 啊，唔要個足總杯喎、啊，佢收起曬啲人，放啲僆仔出去踢啊，范明奴啊，華迪啊， 馬列斯 同阿華迪，佢都唔要佢踢，唔係發明路啊 ，sorry 啊，大家。 係啊。仲有江奇神師啊嗰啲啊。 係啊，佢江奇神師冚冷都唔出去，係到後屘輸咗幾球啦，放翻出去。 係。 咁我仲話佢都係唔係想搶翻分嘅，因為咁短時間換佢哋出去都唔夠時間追翻嗰幾球啦。實際係俾翻佢哋有翻個感覺。 係。 就係打波，即係而家好明顯會大家睇得到啦。 係。 佢係唔要個足總杯。 係。 因為佢可能覺得足總杯仲有幾週先打到落去。去到決賽，咁即係我成日都講緊，你過得初一未必過得十五，咁辛苦要搞，可能顧此失彼。我覺得老狐狸真係佢，我唔要，我唔要嗰個菠蘿包，我要個公司三文治。 係 啊， 冇錯， 冇錯啦。你佢要食嘅好嘢，佢唔食到嘅。 咁啊，就可以補充翻李 Sir 嗰個分析啦。點解會唔要嗰樣嘢？個微妙關係就係話，因為所有聽眾大家都知道嘅。肯李斯特城能夠攞到聯賽冠軍，大家心中有數嘅。但係佢都希望攞到前列嘅位置，肯攞到一個歐聯嘅職位。但係肯攞歐聯嘅職位入邊最大一個競爭對手一定係熱刺，唔係曼城，唔係阿仙奴。 係。 咁啊變咗一樣嘢咧，如果按足總杯嗰場波，我放咗俾你，因為點解咧？學嚟頭先你成日話齋，漫漫長路喺足總杯入邊嚟講，反而而家我喺聯賽嘅優勢係非常之大嘅情況之下。我寧願送咗呢個職位俾你，等你打多啲波，等你熱刺嗰度。 其實我哋成日都話有啲嘢，即係唔係話奸唔係成嘅。喺呢啲咁嘅比賽裡面咧，我一定將同級嗰兩個啫，同自己直競爭嘅對手送佢一程， 係啦， 送走佢。 我好似係益咗你、啊，其實我係害緊你嘅嘛。 其實好簡單㗎，佢輸咗場波，佢好容易解決翻俾啲擁躉啊、高層啊，冇錯㗎。你攞個足總杯可能喺英國好威， 係 啊，但係你唔好唔記得喎。如果我將佢哋帶咗去個世界級個舞台，歐洲嘅大舞台就唔同曬。 仲實際啊，根本上係 整體嚟講，球會嘅身價高咗， 冇錯。 球員嘅身價高咗， 係 啊，咁跟住就話呢兩樣身價佢嗰個投資啊，外間嘅投資。冚唪唥都會多咗，你爭好遠㗎。 因為你嗱，李 Sir 頭先所講啦，就係今場波入3-0嗰個入球就係詹美華迪。如果詹美華迪喺週中入邊，雲尼亞你冇抽起去休息嘅話咧，佢未必會咁飛呢場波。 佢唔淨止，同埋佢早助俾咗一球助攻好靚嘅。 係啦、 啊， 所以呢場波入邊嚟講咧。當你發生了3-0之後，你先發覺雲尼亞你今場波的心思是擺得幾密密，他安排在這個 即其 實往後的賽事的鋪排。 其實我們做教練，我們記得我們學的時候經常都說，去到高層次的時候，你不是教一隊波那麼簡單，你是要有一個時間表，時間表就是整個季度的時間表，整個季度的時間表有個分頭上半季、下半季、中間，即係好似歐洲咁，你特別有啲中間休息。而英國嘅英超咧，你就喺中間嗰段，即係聖誕節嗰扎咧，係密集嘅。如果你嗰個控制唔得，你個時間表擺得唔好咧，你可能中間你到嗰個聖誕節啊新年嗰個時間，你係大失分。 冇錯。 如果你擺得唔好，安排唔好咧，你可能喺嗰啲啊趁人病攞人嘅命， 係啊， 賺好多分嘅嗰度。 嗱，咁啊，喺李斯特城往後嗰條路入邊啦，因為佢喺2月3日咧將會對住利物浦啦，跟住又都對住曼城、阿仙奴、諾域治、斯伯朗，係喺2月份嚟講咧，硬近逼科個同級個幾場波嘅對手噶，根本上係。 係啊，而家你冇嘢噶，佢最主要一樣嘢，佢俾到啲信息個球員 係 唔要呢樣嘢啦， 係 我哋專心打嗰樣噶啦。 嗯， 而家你睇到好清晰，好清晰。嗰場波放咗好幾個後備啲後生仔出去， 係 啊！第一既可以俾啲後生仔有機會，亦都可以觀察有啲後生仔嘅邊一個有咁能力，呢、這個會將會做 R1、R2嗰啲咁樣擺上去。我隨時頂邊個有邊個受傷就頂，亦都可以令到嗰啲球員嗰啲前第一線嘅球員有一啲喘息嘅機會，或者有個低潮嘅時候俾佢唞唞， 係 唔好再低者越低， 啊，等佢回一回嘅時候再上翻嚟。嗱，而家正正就係話題就係咁。 原本二月份嘅賽程咧，啊，李常唔知認唔認同咧，就非常非常之惡打緊。李斯特成日講咪， 因為佢好清楚，雲尼亞你就好清楚，因為我二月要捱個賽程，同埋一月呢度咁密嘅，佢，要俾佢打落去打咁多咧。真係人呢一機器都壞啊！ 呢一周嘅賽事，曼城同埋呢一個阿仙奴嘅失分咧，係對佢往後嗰三場波鋪排咧非常之有一個好大嘅優勢。點解咧？我可以分析俾大家聽。喺跟住落嚟，李斯特城主場將會對住利物浦。雖然利物浦咧喺首循環能夠贏咗李斯特城，但係如果李斯特城係本著背城借一嘅心態，能夠擊敗利物浦攞三分先。然後對住曼城同阿仙奴，因為喺呢一周嘅賽事入邊，佢排咗上榜首，用三分嚟 hedge 住呢兩隊波啊嘛。 啱啱冇錯。 如果嗱打完呢場波，我下一彎仍然攞三分，即係我仍然 hedge 住你啊，下一輪嘅賽事。 冇錯。 如果我對住曼城對住阿仙奴，因為我 hedge 緊你啊嘛，我係咪可以唔使贏啊，李 Sir？ 冇錯， 我和你咪得咯，我仍然都 和你，甚至 壓住你唔俾你上嚟啊嘛。 甚至乎我睇即係未必一定和，我睇住佢，一路睇住佢，他失了那邊，我這場不要緊， 是啊， 我跟他打和都可以了，在那邊他失了分，有人幫我砌了他，打了他， 即正常來說，如果在這一周的賽事裡面，即二月份的賽事，他能夠拿到五分，那五分不要反過來，就真的一定要在利物浦身上全取三分，然後對著那兩隊球，就算你是贏的固然好了，只要不輸就算和，你都不能夠讓他壓回你轉頭，即係喺未來嗰幾輪賽事，佢仍然可以繼續享受榜首呢個位置。 因為你會睇得到咧，你其實你抄一抄個紀錄，睇到曼城啱啱喺個聖誕節之後嗰啲快車嗰段時間咧，佢對手嗰度佢場場其實都惡打之中，佢有時又即係要即係相對兩場波足總呢個聯賽杯同英超嘅咧，佢相對愛華頓兩次。兩次都打到激烈嘅，一次和波，一次輸埋俾我華頓。其實好簡單嚟講，佢即係遍體鱗傷嚟到呢度， 係啊， 所以即係俾韋斯咸又撳到佢啦。啊，咁呢樣嘢因為雖然佢響韋斯咸之前贏咗水晶宮嗰場，其實水晶宮嗰場波打得唔曳喎，不過對手開得順， 係啊， 冇計啊，上半場都係唔係話。有很大的差距， 即我不是說對利物浦的球迷不尊重，因為實際上在客觀環境上就是李斯特城真的有個優勢，除了主場之外，因為在接下來的週中裡面，利物浦將會打聯賽杯的四強對著這個史篤城，他雖然在首回合贏1-0， 但利物浦的情況又不同，他現在他那個失分那麼多，他要打上前四的呢就困難嘅。 嗱，利物浦反而嚟緊週中嗰場波就要敷添啦，因為佢1-0贏緊呢個史篤城，佢一定要把握個機會入咗決賽先啊嘛。 佢入咗決賽，其他跟住就話佢先至喺個聯賽嗰度打高啲。我入唔到歐聯冇問題，我入到歐霸都好。 係啊，冇錯。 佢喺之前嚟接手嘅時候，即係喺一眾利物浦 fans 啊。上下層都覺得失望啦， 所以而家咧，李斯特城 到咁咧，已經大家就 都有一個叫做賽程上嘅優勢。 啱啊， 係啦， 啱啊。 所以對於佢往後條路真係好咩 㗎？其實就話一個領隊教練嘅安排唔係一場波，而係你整個季度你要睇清楚，跟住喺第一循環你睇到邊啲係對手， 係 邊啲唔係對手。我喺邊啲場合嘅時候咧，我哋可以放鬆。 嗯， 啊邊啲我可以拉緊。 係， 如果唔係咧，你一路開始，我場場咁緊嘅時候咧，你中間一斷就斷曬㗎啦。 係， 啊咁啊，你又鬆又緊嘅時候，你好簡單啫嘛，條橡筋一樣啫嘛。 嗯， 你掹下放下咧，佢係好襟掹嘅。 係， 如果你一路扯緊啊，扯得拉嘅時候咧，就終歸一次就斷咗。 冇錯。嗱，咁啊嚟緊呢個賽事啦，就有一隊波都好慘啦，愛華頓啦。呢隊波其實真係唔係打得差，但係中門大開咧，就俾史雲斯咧就贏咗。咁啊，仍然都係配處一個唔理想位置。 佢真係好慘啊！變咗佢係即係除咗一個盧卡古之外，冇第二個可以保得。 佢入球能力好強嘅喎，但係防守力真係好差。今年 防守力咁強，前面即係供應俾盧卡古亦都唔係咁多啊。 係。 咁盧卡古唔係因為就俾親我就入噶嘛，係嘛？ 係。 咁變咗你嚟講，佢好辛苦入一球，你後面都已經輸兩球咁樣， 就算不要講輸兩球輸一球，我都入於事無補噶啦。所以你咪失分太多咯。所以我哋上週或者上個禮拜嗰一集講嗰陣時都話啦，實在和得太多， 和得太多啊， 和得太多，所以搞到今時今日咁嘅地位咯。 佢係和波王嚟㗎，英超入邊嚟講係。 係啊，冇錯。 咁啊嗱，而家講翻啲英超嘅形勢先啦，陣間再李 Sir 再同大家分析週中入邊個聯賽杯嘅四強啦。曼城對住愛華頓同埋史篤城對住利物浦啦。嗱，咁啊，而家聯賽榜咧就係一枝獨秀㗎啦，就係、是、李斯特城咧就47分就排緊榜首。咁啊，跟住曼城第二位，阿仙奴咧。守不住個榜首，不特切就跌翻落第三，就44分。但係咧，曼城啊，以得失球差7個得失球就吃住呢個阿仙奴。第四位就係熱刺，就42分，就少過阿仙奴2分。咁啊，曼聯咧就跌喺第五位度就37分，咁啊同呢一個熱刺有5分嘅差距。咁啊，你唔好話衝上前四咧，唔係冇機會，就係有一定嘅難度啦。以曼聯而家目前嘅狀況，反而曼聯而家唔係上去嘅問題啊。你再沉淪落去咧，有排你跌，因為點解咧？韋斯咸喺第六位，只係少你1分啫。利物浦喺第七位，亦都少你3分、4分。咁啊，變咗曼聯嘅情況之下咧，就一定係腹背受敵噶啦。 其實曼聯如果咁樣打落去咧，就永遠都會有機會就話 係 佢同費翔諗嘅嘢唔同嘅。費翔，我幾大都要保住，我要有機會歐聯踢嘅。但係而家你咁樣嘅啫，分分鐘連歐霸都冇埋。 冇錯。 啊！你即係我唔知嗰個領隊啊，戰術大師係咪佢個戰術就係我哋唔想打歐霸，唔想打歐聯咁辛苦啊！ 所以就講嗱咁啊，喺英超下半部嘅版圖入邊咧，就阿士東維拉啦，仍然都係雖然和咗對手攞一分，一和同輸冇分別，就13分就排喺20位啦。 其實佢最近嗰2-3仗係表現唔錯嘅， 幾好㗎。 如果佢季初一路係即係保持咁嘅態度啊，或者唔係太厚啊，即係而家搞到20幾場先就，如果喺10場8場嗰度已經開始露出曙光咧，佢個環境唔同啊。 係啦， 即係你相對好似史雲斯啊，佢自從啊換咗啊個領隊，嘣一聲跌咗落去。 係 啊，但係始終球員嗰個 有基本質素喺度嘅， 基本嘅質素喺度咧又開咗。咁啱好似今週佢一砌低愛華頓咧，佢即刻騎過咗， 騎過曬 啦。啊，咁就已經個危險性又解決咗好多啦， 上翻一個叫理想位置啦。因為新特蘭咧就排喺第19位啦，19分。紐卡素咧就21分就排喺第18位。咁啊，距離諾域治咧就23分，就有2分嘅差距啦，逃離呢個降班漩渦入邊。咁啊，諾域治同上面15、16位嘅球隊史雲斯同本尼茅夫咧有2分差距。咁啊，雖然未話逃離降班漩渦。但係已經係史雲斯去到一個好理想嘅位置，去到第15位。 其實佢之前佢同諾域治同分㗎嘛， 係 就全靠贏咗呢場波就騎咗上去過埋福治茅啊本尼茅夫啊先。咁呢個即係佢仲有機會再向上籌，去求分㗎嘛。咁佢一路逐分，如果逐分攞，我絕對相信佢係可以逃離呢個威脅㗎啦， 係啦， 即係你話去到幾多位咧，冇人知㗎啫。 咁啊，喺呢個聯賽榜入邊咧，終於喺下半部嘅版圖咧，我終於見唔到有車路士嘅蹤影啦。因為車路士亦都升翻到第13位啦，同愛華頓、西布朗嗰啲啦，即係相距1分啦，28分啦， 16、7嗰啲啊嘛， 唔會再係成日喺下面見到佢同啲降班球隊一齊。 好緊要㗎，喺英超你睇就係、是。原本佢得26分就掹啲水嘅，即係響16、17位啊咁樣，啊15、16位啊咁樣，而家嘣一聲已經又上一跳啦兩步，13位就差好遠啦。 係啊，嗱李 Sir， 咁跟住落嚟咧就因為呢一周嘅賽事將會係週中嘅聯賽杯啦。係 啊。 咁啊，然後聯賽杯之後咧，英超聯咧亦都要停一停，因為要俾足總杯行先嘅。係。咁啊，喺週中先講一講兩場足聯賽杯嘅四強啦，曼城。同埋呢個愛華頓，咁你會點睇呢場波？ 嗱，一樣同樣一樣嘢計嘅啫嘛。你要睇曼城係點樣咯。如果覺得要爭入決賽嘅，佢可能影響到大㗎。去到聯賽嗰度， 其實曼城係冇 曼城而家佢個傷兵都仲係好多㗎。 係。 咁而家就好彩咁啱呢個啱啱嗰場波。佢就阿古路有啲復甦，如果唔係輸咗噶啦，場波已經 啊 韋斯咸打得好過佢噶， 嗯 啊咁呢啲如果你再顧住要攞翻個聯賽杯嘅話咧， 可能顧此失彼咯。我哋成日都講緊， 但係佢點樣都要爭噶啦，根本上係。 咁唔係嘅，我放棄啦，好似阿費卓爺之前話，我唔要嘅聯賽杯，呢個不祥之杯嚟嘅，攞親兩聯賽杯都唔會令到聯賽好成績嘅。即係呢個我唔知係咪一個魔咒啦。如果過往睇下，真係大部分都係唔好嘅。 嚇啊！咁啊嗱。咁佢而家因為咧喺首回合入邊啦，咁佢又冇作客入球優惠嘅，主場咧就愛華頓就2-1贏咗呢個曼城，曼城係處於個被動，喺周中嚟講咧一定係負添嚟追翻個失地翻嚟噶啦，咁啊因為逢係一路車路士啊、曼城呢啲有錢球會咧，啲富豪球會應該係咁講啊， 因為 個老闆係唔會接受任何一個杯都要攞嘅， 係啊冇錯，佢係要啲重要嘅杯啊，杯仔佢哋覺得要唔要冇所謂。 係。 仲有一樣嘢，你最慘一樣嘢，聯賽杯唔同足總杯啊嘛，足總杯一場過我搞掂得，呢度佢兩循環嘅，啊首循環就係次循環，你贏咗第一循環，你第二循環咧咪要一定要 佢次回合啫，就背成者一噶啦，即係曼城一定要贏兩球先可以入到決賽。 唔係我講緊一樣嘢就係話，你呢啲咁嘅波成日，所以費卓爺以往唔要就係咁解，我打完第一場我贏咗。我就要第二場都要贏，唔係 如果咁樣你嘅預 贏嚟冇意思嘅，係嘛？ 咁你嘅預測本身係都係愛華頓入決賽嘅機會都會大啲嘅。 有機會俾佢偷到雞㗎，因為有可能要睇翻阿曼城領隊點睇個賽事咯。如果佢覺得喂大佬都係唔好搞啦，啊你哋停唞一唞，啊停一停唞一唞，搞掂翻嗰個情況咁。這個要看回他們怎麼看，如果他真的有這樣的時候，愛華頓反為有個機會偷雞，因為他不同的地方就說他什麼都沒忘，寡不可死。 那利物浦就將他對著史篤城，利物浦應該就有一個優勢的，有一球的優勢，那入決賽機會呢都挺大的，基本上是。那希望都會見到強隊對壘，利物浦對著，如果利物浦對著曼城亦都係好嘅戲碼。如果利物浦對愛華頓仲有趣，因為喺第一次喺嗰個同市球利物浦市球隊入邊咧，兩支球隊入咗一個決賽嘅 final， 去爭個冠軍， 都好㗎。 係啦， 即係 好微妙嘅。 我成日都講緊你杯啊要唔到曬嘅。 係 啊，你不如為咗自己讓啲杯仔俾佢咯。 冇錯， 等佢哋兩個沉淪下，咪響七八九十位去玩咯。咁你冇所謂㗎。你顧住個上面好過啦，因為你而家曼城唔係淨係呢樣嘢喎，仲有其他賽事打喎，歐聯咧。 係啦。 咁你顧住咁多杯仔嘅時候咧，你可能泛泛都唔掂喎。 但係咁喎，李 Sir 佢今屆連杯仔都唔攞，仲大鑊喎，因為啲成績真唔係好過人啫喎。 老友，老實講，你至多殺咗入佢決賽，你冇把握實力喎。你冇把握實贏喎，老實講。 因為個老闆一定即刻炒呢個領隊咁滯嘅咯，到時真係可以喺哥迪奧拿同呢個摩連奴之間揀過嚟。 佢預咗好耐㗎啦，基本上係嘛 ？OK， 好耐㗎啦。 嗱 ，OK， 節目到呢度到此為止。咁啊，陣間係嚟進入呢個歐洲足球時段咧，咁啊德國波啊戰火重燃㗎啦。咁啊，陣間到時再同大家詳細描述啦。 OK， 咁啊，陣間見。OK， 拜拜。 拜拜。